何又一次次狂乱，睡梦中惊醒，明知道我是不该停，也明知该彻底放弃，越是想把你抹去，越经不起思念的冲击。你的

上楼梯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啊，在梦里，梦里见过你。甜蜜，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